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表决之前表示，中方始终主张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亦都应该得到重视。他重申，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唯一出路，不应该火上加油，激化矛盾。俄罗斯外交部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是非法和带有政治动机，人权理事会实际上已经被一些国家垄断。俄罗斯提前终止人权理事会成员身份的决定，并不背离俄国在人权领域的国际义务。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朝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以下。预测本港天晴，日间炎热和非常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周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08点，跌200点，总成交金额25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0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34点，跌1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4跌8蚊，阿里巴巴101.7跌3.5，美团153.3跌6蚊，盈富基金21.82跌2毫，创科实业113.8升1.7，京东集团220.4跌6.8，快手69.85跌2.15，港交所351.4跌3.4，友邦保险82.8升5毫，安踏体育89.15跌5.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248，瑞士法郎8.389，澳元5.863，加元6.231，新西兰元5.396，欧元8.52。每百日元对港元6.3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16。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4点，跌80点。港金报18,07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4美元，卖出1,93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噶，就系、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磡啊红隧方向，近住女童军会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刚才讲了受坏车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深池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观塘、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新翠村新伟楼、粉岭华明村耀明楼、慈云山慈安苑、安康阁、

我荣幸啊，有五星级的大佬，有五星级的歌唱， 李老师， 老师， 冇错， 打中未讲完，打中我呢一粒五星级的歌声，我是五星级。 我今日目睹咗娱乐圈一件令人哋即系非常之感动嘅事情， 系咩事？ 冇错。就是见到有位李老师喺个垃圾桶执咗个垃圾出嚟，跟住咧就将佢喺度打磨啊，抹翻干净，捻捻啊，渣渣碰碰咁样，系啦，希望佢能够成为一个咧，即系明日之星。 冇错冇错，能唔能够成为一个明日之星嘅话，我谂呢一样嘢都真系要交俾大家吓，去再。 我觉得一定得。 但系我会觉得嘅就系话，即系至少我谂我哋嘅精神嘅就系想话俾大家知嘅，就系冇嘢系做唔到嘅。 冇错，我哋 只需要你想做。 做到最好，雖然咧喺大家眼中可能都未係最好，但係我哋會繼續改善。即係等我今日再翻嚟咧，我聽翻我自己，因為我錄咗啦嚇，我有個嘉賓啊，李炳文，我都係覺得好唔滿意。我甚至有少少不如唔好播啦咁樣，因為我唱得唔好，我自己唱得唔係幾好。咁啊，李炳文哥哥梗係唱得好， 唔係因為你唱得唔好係應該噶嘛。 咁所以希望 佢係 我即係咁講啫，我都會播嘅，但係希望大家真係俾少少嘅包容嚇，因為 一定會啦，佢哋都包容我咯。 你係唱得唔差嘅，不過你自己。自己要求太高啫， 太 到威！我覺得今日咧，大佬剪咗頭髮好靚仔， 係啊，真係好清爽， 好 清爽， 唔好令到我覺得咁尷尬。 有咩尷尬咧？傻豬， 係啊，因為從來冇人讚噶嘛， 所以咪讚下你咯。 我三個月冇理過佢噶啦，因為我係自從嘅嗰時啊， 即係禁剪 髮，係啦咁啫。其實禁之前我已經想剪噶啦，咁啱啱想剪佢就咁，算啦咁樣。咁慢慢慢慢，原來呢樣嘢咧，只要你開始唔係好理佢咧，你又覺得冇乜所謂喎。 又唔係喎，其實。你之前未剪的话我觉得你似一匹骏马。 流浪汉。似个流浪汉。 有留意啊。 有啊，我以为你。我以为他扮我。 看不到隻眼。 我扮扮你。 不是咯。 不 会吧。我都遮住晒啲眼睛看不到。 是啊。就像一匹骏马。就是那些 马呢。吸马毛吸晒落 嚟。 今天大佬好精神的样 子。是不是很 靓 仔啊， 我生了起码十年。 我今天迎接你的巨星诞生。是 啊，一代巨星真的。 话是话。 一代的巨星啊，你是一代的巨星， 我真 的 红了呢，你们会不会眼红我？ 你不会红的，你放心， 我现在已经眼红你了，你不用等你红，我现在眼红 你，你一定不会红的。如果是真的以我刚才的昨日的得分和今日的训练，是啊，因为其实我昨日训练你的东西，你今天已经忘记了， 但我觉得我真的会红你，是啦，我人心红 啊，这位学生， 你心红而已， 你是一个弟子嘛，因为他是老师，你是弟子， 是啊。 以前咧有位圈中人叫八代弟子，你不如改名叫大代弟子好唔好？ 系啦，咁我咪即系李大代， 李大代， 李大代， 李大代， 因 为 我 系或者李大 拜师，要拜师。 你知唔知佢有个名噶？佢叫做马练哥啊。 Oh, 適應啊！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風騷發言啊，廿四度氣温，相對濕度39%， yes.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送到新界，因為非常乾燥啦嚇。 小明 啊，冇錯啦嚇，所以大家咧搽翻少少 hand cream， 好似阿 U 姐咁樣嚇，就錫錫隻手嚇。今日吹輕微至和緩嘅東風，未來數天持續天晴乾燥，下個禮拜風勢微弱，能見度較低，而下個禮拜咧會有驟雨啊，咁所以珍惜今個禮拜嘅好天。 冇錯啦，咁當然啦，如果係好天嘅話，我相信咧，而家大家都應該又約緊人哋行山。 冇錯，你巴閉啦。 唔系我，系佢个仔。 系啊，系啊， 佢个仔约 行山有几巴闭啊？ 唔系啊，佢买一对新行山鞋啊！ 系啊，哇！消费券嘅魔力真系大。 系啊，人哋几巴闭啊！ 我啊，大佬，你知唔知琴日啊排队俾钱？ 我梗系知啦。系啊，我头先我咪后都话俾你听，我屋企有个人啊，神神秘秘出咗去，神神秘秘闩埋房。 两公子啊嘛。 系啦，跟住我就好奇问下，哇，买过咧？成隻手咁，成個手臂咁大嘅 一個盒， 嗰啲 Ego 啊，嗰啲， 因為 佢自細中意砌 Ego 啊， 好玩啊，嗰啲 好玩啊， 我都好中意， 好玩啊， 好玩噶， 幾千粒， 好好玩 粒啊，唔係塊啊，因為佢係立體噶嘛， 係啊， 每一粒鼻屎咁細，我就話啦，喂，你跌咗一粒，你都大鑊喎， 係啊， 因為你明唔明啊？ 係啊， 佢哋 有幾千粒 可以補噶喎， 同埋 可以補噶， 呢一粒同嗰一粒我望落去基本上係一樣， 係啊， 即係如果你要我砌，我真係哎多謝你嚟玩啊！ 其實佢呢一個咪即係 3D 嘅 puzzle 咯， 係啊， 係啊，係啊，我砌幾千塊，你又以為咩？但係其實真係幾 好玩， 我試過成功 一次，真係動腦筋㗎， 係啊，砌咗個就係一千塊嘅，但係就係水同埋山， 哇，嗰啲 即係嗰啲你明得兩隻色 嘅 啫，平面嘅，係啊 ，puzzle 人哋送俾我。跟住咧就唔知有咩噶嘛，有技巧噶嘛，即系砌嗰个框， 系啦， 系啦，跟住咧就将嗰啲颜色再分翻佢深浅，跟住你慢慢慢慢逐粒逐粒试，但 系 其实真 系 几好玩。 咁我就问佢啦，哇，系睇落去应该唔平，佢又唔肯讲几多钱， 唔好理。 跟住佢就话消费券啊嘛， 咪咯。 咁我谂琴日大家都真系好开心吓。 俾个参考价你，我买一个火车头， 都系咁， 廿四寸咁长度啦。呢个咧就900蚊，二千块度啦。 得个头啫， 系得 二千块意思即系一平面嘅， 话立体嘅力高。 佢讲紧系同一只力高啊， 力高啊，即系900蚊。 你 讲价， 你中意坐火车头啊？ 好靓噶，佢啲火车头咧，你可以加个摩打，你又可以加电， 可以行噶嘛？ 系啦，但系而家得一卡，同埋得一条轨啫，你就当装饰摆喺度。 系啊，咁噶， 興趣真 係 幾好。 係啊，佢哋甚至乎喺屋企嗰度咧，喺上邊啦。 哇，正啊！ 我見過一條火車路， 圍繞個客廳啊嘛。 跟住咧就係直頭有一個火車，佢哋嘟嘟識撥撥噶。 係啊係啊，我見過。 識噴嘢噶。 喺個天花板上邊，咁圍繞間屋咁啊。 但我麻麻地。 嗰日咧，我 如果我老公係 幾 Q 啊，但係 no。 我睇一啲即係新聞咧，日本有間餐廳又係整好多火車呢啲咁嘅立體模型。 香港都有一間喺尖沙咀嘅。 得，佢養咗只貓，點知咧只貓就拱笠曬， 因為只貓當係老鼠嘛，你行嚟行去， 係啊，好笑啊！跟住個老闆咧，即係冇辦法啦，由佢啦。原來咧，跟住好多人都嚟呢間餐廳咧，就睇只貓咗 點樣諗。 係啊，越嚟越多幾隻貓，咁佢個火車已經飲佢啦。啊，我又覺得幾得意喎。如果唔係，你會好勞氣嘅。係嗱，貓又係你所愛嘅，模型又係你所愛嘅，咁啊， 佢哋好難共存。 係啊，真係好難。佢仲要睺你只貓，睺你嚟都佢踢啦。 冇錯，只貓叫毀滅號。 毀滅貓， 好開心啊！好開心。 頭先講到行山呢樣嘢咧，真係幾開心喎。尤其呢 幾日。 太阳虽然是热的，但是你不要穿咁多衫，干干地出下汗又冇乜所谓。咁我见到讨论区咧，就有啲家长摆咗一啲嘅文章啦、相啦，咁就话有个佐敦谷公园咧。影咗條蛇仔咁樣，咁啊好擔心啦，因為咦咁如果啲細路仔唔知道，你知細路仔有時會喺父母睇唔到嘅情況跑出嚟跑去嗰邊跑，咁如果俾蛇咬到點咧咁樣，咁於是就問啦，咁啊嗰啲記者訪問咗阿女蛇王阿周嘉玲 嘅，你個 friend 喎， 係啊，以前我訪問過佢嘅，好耐好多年之前我訪問過佢，嗰時我仲問佢。 OK 噶， 蛇王 都系咁啦， 都系咁啦， 蛇女咁样， 蛇女咁啦， 有条蛇。 其实我已经模糊啦，即系唔系好记得个样。 好耐之前啊， 系啊，但系佢系 大师傅嚟。 我以前做风骚嘅时候，咁你谂下， 哇， 好多年， 好多年之前啦。咁啊，蛇王周小姐咧，佢就话呢种咧，佢睇翻，因为佢一睇张相就知啦，叫红钵游蛇啊吓。 哇， 呢种蛇系有少量毒添噶。 红钵系咪因为条颈系红色？ 系啦，冇错啦，系有少少毒嘅。咩叫后沟牙？我就 就唔知啦，即係佢牙齒嘅構造， 嗯， 扣住， 佢有個名，就係、是、有扣㗎，扣住嘅牙。 係啦，佢因為農曆三月之後咧，重陽節前後十日啲蛇會好活躍，因為準備出嚟咧係 mating 啊，交配啊， 唔怪之得啦。 咁、所以就係而家就係啦，三月四月到咯。 係啊，就呢、 是、 個時候。 咁呢排就係啦，咁所以你如果行山咧，就要小心， 出嚟揾旅遊。 係啦，冇錯啦，出嚟拍拍拖啊。咁佢就話啦，如果家長先咪見到咧，佢建議咧，第一唔好尖叫，因為你會嚇親啲蛇嘅，亦都唔好揾嘢撩佢，譬如啊有支竹啊撩下佢啦咁樣， 即係撩開佢啊， 打蛇隨棍上， 最好 即係跟住 靜靜地慢慢行開，係啦，再揾人望住佢嘅去向，因為如果你行呢邊，佢行呢邊，大家互撞啦，所以一路望住佢，一路行。 唔好意思， 唔好意思，係啦，你先，對唔住，對唔住，睇唔到， 唔好騷擾佢，嚇，因為唔排除佢會咬人嘅。咁如果真係咧，你覺得佢係有危險嘅，咁你最好你打999揾人捉，揾啲，因為警察亦都會揾蛇王、專業嘅人去捉，就好過你自己嚟搞。 但係你喺個山嗰度，你點樣揾阿蛇王嚟捉咧？佢嚟到佢咁走咗翻屋， 佢講公園啫，因為佢答緊啲家長，因為佢喺公園， 公 園就好多 要捉啊。 公園啊，咁可能佢驚會 佢周圍去， 有人踩到 打千秋咁樣。 啊 ，by the way， 佢提咗一個有一點好好嘅，我覺得就係叫大家如果行山、行公園乜都好啦，唔好著涼鞋，唔好著拖鞋，因為咧如果你一近佢啊，踩到佢咧，你嘅腳趾係仲硬。咁如果你著係啦，著即係真係波鞋啊，或者石頭鞋啊，對唔住， 係石頭鞋， 唔係石頭鞋，冇事啊，係 啊，冇事。 即係鞋啦，即係我覺得好多餘啊，咁樣形容鞋就係啦。 你驚咩啫？ 我冇驚，我即係話呢句説話好似多咗少少嘢。鞋就鞋啦咁样，但我因为另外有一种叫铁头鞋噶嘛，你知唔知 啊？ 系啊， 知唔知 啊？系啊，嗰只 系啊，工程鞋啊， 用噶。 嗯，嗰只真系噶，铿铿声 噶， 但系好重嘅。 佢保護啲腳趾啊！ 但係你唔會著嗰對鞋，你係行山嘅。 除咗地盤咧，有一個牌子，我記得嗰陣時一隻名牌，又係出咗啲 boot 咧。 係啊， 係咪 啊？ 係 啊， 係啊。佢係咩噶嘛？ 佢踢你一腳啊！哇！ 佢係專登俾你嘅，就係你磨，你著咗好耐啦。跟住咧，佢磨下之後，你發覺咦，點解會咁樣嘅？佢裡面係真係有嚿鐵噶， 真係噶， 真係有嚿嘢， 所以重噶。 係啊，所以其實你踩佢嗰，佢唔痛噶。 嗯， 哇！嗰啲年青女士著呢個鞋，我覺得好型嘅。我去 後生女咯，係啊，即係要腳又幼嗰啲 好 睇咯，好 重， 係啊 ，OK 嘅。 佢講到蛇好似阿 Yoo 都見過喎。 我有見過，就喺我屋企附近。我嗰陣時候住清水灣，我成日都係同呢啲咁樣嘅嘢。有遺誤嘅，但我試過真係有一次嘅啫，真係千載難逢嘅機會。但我真係嚇親嘅。試完咧就係都係呢個咁嘅時候啦，咁啊春天啊咁樣嘅交界啦，我翻屋企啦，我都覺得好奇怪，因為咧嗰條路其實基本上任何人要翻嗰條村咧都會經過嗰條路嘅，因為佢就係喺嗰個垃圾桶，即係個好大個 擺垃圾 站嗰個位， 因為村嗰有個位專大擺曬垃圾嘅， 收集垃圾。 咁跟住我就即係泊咗架車啦，跟住翻屋企啦，翻屋企嗰時候就見到有兩碌嘢，即係叫做用兩碌嘢嚟形容粗過呢一碌。 好粗嘅嗰啲， 粗過手臂 仔咁樣，粗過手臂，咁就喺嗰個垃圾站隔離，即係個垃圾桶隔離。因為平時你走去抌垃圾嘅時候，你都發覺冇呢兩棵樹嘅。咁你就突然之間有用兩棵樹嚟形容，冇葉㗎嚇。係啦，咁啊兩棵樹，咁當然唔係大樹啦，即係你講緊嘅就係啲細細棵嗰啲樹啦。咁就係凍咗喺嗰度咯。咁你就聽到啲沙沙沙沙沙，即係嗰啲狗屎屎啲沙嗰啲聲。我就去望一望啦，跟住我就哇，點解會有個咁嘅樹幹喺度？再向上望一望嘅时候，哇！我真系吓死，就见到个蛇头咯，系啊，个树干上面有两个蛇头， 即系两条蛇， 两条蛇咁样纠缠住嘅，咁跟住咧就大家喺度 交配， 爱情动作片， 我唔知做乜，咁大哥你见到蛇头你够惊啦，我真系即刻离开现场啦，跟住我翻嚟就打电话去问相关嘅人士，佢就话哇，佢好彩你冇搞佢咋，佢因为佢哋喺度交配紧，仲要系咁大条，黑色咁样嘅，我谂应该系蟒蛇， 就算当佢，我相信多数都系，就算当佢冇毒啊，咬你一啖啊，你都有排， 你 扮我一下我都惊， 翘一翘你都有排受， 小心小心 啊，冇错，好啦，十点半。听下风骚发人啦，先听听十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呼吁市民今日起一连三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 卫生防护中心首席医生欧家荣话：，若果市民检测发现阳性，应该第一时间喺网上平台呈报，并尽量24小时之内呈报。欧家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有市民有特殊原因未能够在24小时之内呈报，或者网上呈报出现困难，可致电卫生防护中心二线电话18361119，这个是一个录音电话，市民可以留低自己的联络电话和身份证资料，卫生署人员会尽快联络留言的市民。他又说，过去3个月内感染新冠病毒的康复者一般不需要再做检测，但是如果部分人士出现病征，亦都建议测试，因为可能有二次感染。政府提出优化保就业计划，包括将工资补贴雇员人数上限定于10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有业界反映部分连锁酒楼雇员人数或多于1000人，会不会考虑再放宽上限？他回应说，在有限资源之下要帮最多人，永远要划条线。大企業和中小微企面對疫情的靈活性差好遠，當局並非不向大企業提供保就業資助，大企業亦都可以申請1000名雇員的工資補貼。羅志光又說，計劃預計4月底之前接受申請，5月底發放資助，協助企業在5至7月出糧給員工。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576宗新冠病毒本土確診病例，以及22561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上海佔最多，其次是吉林。上海新增21000多宗本土個案，824宗屬於確診病例，23000多宗是無症狀感染個案。當中300多宗是之前的無症狀感染轉為確診，其餘在隔離管控之中，或者在相關風險人群排查之中發現。上海市衛健委在疫情防控記者會說，上海目前有1宗重症病例，目前感染者之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0日，最大的98歲。內地至今有161000多人確診，4638名患者死亡，133000多人康復出院。中國駐美大使館發言人說，針對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波洛西計劃訪台，後來因為新冠檢測陽性而推遲一事，中方已經就此向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提出嚴正交涉，並且表明嚴正立場，要求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3個聯合公佈規定，取消波洛西訪台計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日間炎熱和非常乾燥，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2-3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下周初風勢微弱，能見度較低，下周中期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38%，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720点，跌88点，总成交金额37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04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8.8跌5.6，阿里巴巴102.6跌2.6，美团155.1跌4.2。盈富基金21.92跌1毫，京东集团221.2跌6蚊，快手70.25跌1.75，小米集团13.08跌3.4，创科实业114.1升2蚊，安踏体育89.9系跌4.35，港交所351.8跌3蚊。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咁今日网上睇到一个 sweet sweet 嘅文章咧，佢就话如果能够咧，即系有一叫爱情长跑啊，love long run 啊吓，咁必须有三个咧最好嘅，即系叫咩条件啊，或者大家有啲咩特质咁样嘅，咁大家都可以对自己对对啦，睇下有冇啦吓。第一最好系好朋友，好朋友有啲咩特质咧？就话好多 common topic 嘅，好多嘢可以诶倾到嘅，交流到嘅吓，即系咁样噶。 有啊，我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即系你个 base 一定系一个朋友咯，你未必话即系我要先同佢系朋友嘅关系，跟住进而成为男女朋友，又未必需要。一嚟你可以系男女朋友，但系你嗰个感觉，你要好似当佢一个朋友，我要乜嘢都同佢分享，乜嘢都同佢讲嘅。佢仲要系一个就系好朋友， 又或者有时候可以俾到啲建议你嘅。 冇错，系啊，咁我就觉得而家我呢一个系咯，好啦，两位咧， 大佬先咯， 我觉得某啲 topic 如果大家譬如举例啊睇韩剧咁就得咯，但系有啲譬如我同佢讲 B G， 佢就会即刻话，咦嗰啲假声唔中意，即系佢啲咁啦， 冇所谓啊， 始终冇所谓，佢唔中意咪唔系 啦，即系某啲嘢，我谂好难话会百分百一样噶啦，总会有啲大家唔同嘅嘢咯， 系啊，一定会噶， 譬如佢讲点样享受啲食辣嘢，我又会，我完全唔明喎， 有偈倾咪得咯， 系啊， 你咧， 我其实唔系啲好大嘅 topic。嚟嘅，即系唔会讲下俄乌战争嗰啲咁啊，咁就会 我哋都会倾噶 俄乌战争，你都倾， 都 倾啊， 哇， 犀利犀利！ 因为有时我唔明嗰啲嘢，我会问佢咯，因为佢历史啊呢啲嘢佢好叻 嘅，好有兴趣， 好叻， 好啊。咁我哋就系即系倾啲好家常嘅嘢，例如即系整咩餸啊，食乜嘢啊，咩好食啊，唔好食啊。我寻日啊想去买一只嗰啲叫做海南鸡啊，卖晒，嗰个系一个大酒店。出嚟嘅师傅， 你琴日做乜食咁多鸡嘅？你知唔知大佬？ 佢除咗海南鸡仲有咩啊？ 我同佢晏昼食咗个霸王鸡 饭。哦，你喺边度食霸王雞？ 唔好意思，我爆你， 唔紧要。 晴天 哦， 唔系 因为我要练歌嘛。 系啊，但 佢冇力啊嘛。 嗰只霸王鸡咧 太好食， 够霸 哦， 唔够霸王。 系咯，有时你想买啲嘢食咧，佢冇你好失望噶。 系啊， 或者你食唔到好嬲 啊。咁你点啊？ 咁 点啊？ 因为我知道咧，最近咧有个酒店嘅大厨自己出嚟搞咗档嘢，好爆。就响唔知边个区，咁我差唔多四点几已经去到啦。 唔知边个区，但系你四点几都可以去到。 即系我知道边个区，费事讲啦。四点几卖晒啊！ 梗系啦， 佢开十二点啫，佢仲系系啊，咁佢就系话宣传就卖晒冇噶啦，咁样样咯。系啊，咁我就锲而不舍咁样想去买。我今日 咩区啊？ 土瓜湾， 土瓜湾，唔系，因为我想同你讲，因为有一间咧，我亦都唔会讲名啦吓，有一间咧，我咪有冇同你讲过啊？食海南鸡饭，我自己觉得真系八十分，嗰个系另外一间，最近我发现咗另外一间， 哇， 佢系食呢一个菜式叫专门店嘅， 咁咧阵间你哋两个交流下咯， 系好啊， 你哋可以成为情侣。 鸡王， 佢同大埔嗰间系有得挥， 哇， 相当好，相当好， 系咁 咯，所以其实你话讲紧话要爱情长跑，或者要嗰啲大家嗰个感情要长嘅话咧，其实真系要有一啲共同嘅话题。呢个我同意嘅。 第二个咧就系话咧，大家咧即系双方彼此咧，最好有一种叫做被欣赏的。地方啊， 即系你要崇拜佢一样 上进心，可能佢上进心啦，或者可能佢工作态度啦，即系总之有啲嘢，因为爱情慢慢咧会减去啦，或者变成爱亲情啦。 但 如果你觉得你都冇咩欣赏佢嘅，平时 hea 喺度懒啊，诸如此类啊，咁样慢慢你就会有个距离。 系啊，呢样嘢可唔可以飞咗？唔好讲啊！ 我都觉得，咦，你好似佛线捉尘喎。 点解越坐越低嘅？我喺度讲嘅时候越坐越低， 我哋越缩越细，我哋 流 气，我哋 下边 流气。咁样， 今朝行山已经俾人窒啦。 系，跟住我同佢讲，我就话：点解所有嘅同事，即系就算系即系高层也好，又或者系即系系啦，大家都好嘅话，都觉得就对佢系冇信心咯。试完就喺度讲紧话，即系如果系嘅话，第时我哋可以嘅就系搞一啲咩活动啊，或者系点样香港行山啊咁样，跟住你行得最好啊，你行山即系咁嘅意思，你明唔明？ 你个肚腩太明显啦！ 我谂而家听紧节目嗰个各位朋友应该知道我哋讲紧边个，同埋讲紧 真系好唔开心啊！可唔可以真系飞咗去啊？ 唔紧你为自己增值。第三嗱，呢又辣到你啦，就系话如果你唔接受佢嘅外表。就唔好接受啦，因为你如果勉为其难， 即系你， 即系你系中意靓女嘅， 系 啦，咁你咪追个靓女咯，系啦， 就唔好因为暂时得佢，你诶拍住先， 又或者佢对我几好啊，系咪啊？ 因为你 先啦， 唔接受就 系 唔接受，就唔好唔 好咩？但我又覺得唔係，因為我問過有好多啲男士咧，佢哋真係話當然啦，即係佢同我咁講啦，佢就話一個靚嘅脾氣唔好嘅，一個係唔靚嘅但係脾氣好嘅，我哋一定會係揀後者。 係啊，呢個係。 佢話因為呢一個咧，真係相處落去你先至見真章，靚嗰啲嘅話咧，真係好難湊。 因為 係 啊，會唔係湊一段時間， 唔係一段時間啊嘛，係真係會嘔血噶嘛，同埋佢自己都會似靚行兇啊嘛。 哦， 問題係咁啊， 各人自己選擇啦。 係啊。 好，我哋喺菲律宾有 Fatty Again 啦，直播室叫 Fatty Again 啦 ，Fatty，Fatty 再 Fatty 都仲有啊！ 今日啊 Fatty Again 咧会帮我哋唱嗰只噶， 你几时学弹呢只歌啊？ 系唱呢只，戴翻顶帽咁。 够啦， 系啊，留翻两片须 啊 ！Fatty Again 啦 ，Fatty Again 啦，一齐唱 Unlock 啊！ 农历四冷加三温冬一度。Laking tuwa ng magulang mo at ang kamay nila ang iyong dilaw. At ang nanay at tatay mo'y di malaman ang gagawin, pinamustan pati pagtulong mo. At sa gabi nagkukulang at ang iyong nanay sa pagtingka ng gatas mo. At sa umaga na may talong ka ng iyong amang tuwang-tuwa sa'yo. Ngayon nga ay malaki ka na, nais mo'y maging malaya. Di man sila payag, walang magagawa. Ikaw nga ay biglang nagbago, naging matigas ang iyong ulo, at ang payo nila'y sinuwan mo. Di mo man lang inisip na ang kanilang ginagaway para sa'yo. Kat ang nais mo'y masunod ang layaw mo, di mo sila pinapansin. Nagdaan pa ang mga araw at ang landas mo'y naligaw, ikaw ay nalulong sa masamang bisyo. At ang una mong nilapitan ang iyong inang lumuluha, at ang tanong anak, ba't ka nagkaganyan? At ang iyong mga matay biglang lumuha nang di mo napapansin. Magsisisi ang sa isip mo, laban mo, ika'y nagkamali. Pagsisisi ang sa isip mo, nalaman mo, ika'y nagkamali. Pagsisisi ang sa isip mo, nalaman mo, ika'y nagkamali. 网上情缘，今日是我生日，我一个人在酒吧喝到半醉，出到街原来落紧好大雨，我漫无目的地淋住雨一个人在那行， 谂起旧年嘅今日，阿美仍然喺我身边，我哋喺沙滩嗰度听海浪声。今晚我一个人听住落雨声， 流浪这街中去找失落片段，冰冷中我的心感觉凌乱，仍然怀念你的柔情，曾经多么的深爱过，问谁能让快乐再一遍。忘掉那一天，记不起是哪年，只记得仿佛中跟你爱恋。浓情年月再不回头，纯真的心早经蜕变，但从前旧片段已飘远。望着街中的背影，只盼当中可找得到你，徘徊夜深寻觅逝去的昨天。望着手中的照片，迎着冷雨在路边，傻痴痴吻向这可爱笑面。只记得仿佛中跟你爱恋，浓情年月再不回头，纯真的心早经蜕变，但从前旧片段已飘远。 不知点解大家好挂住佢，我好想听下佢把声。我打电话俾佢，电话接通咗。喂，我好挂住你。 我都好挂住你。 你喺边啊？我而家嚟揾你啊！ 我哋喺翻以前间餐室度等啊。 好啊，喺餐室等。你等我，我即刻嚟。 每逢落雨的夜晚，我就会想起那一晚我一个人坐在餐室等他，而他一直都没有出现。今晚我又来到这间餐室，一切依旧，但是你现在在哪 儿？而不知成为习惯，爱做孤单的 空间，只有意无意错过了时限，这残实人潮渐散，寥落家一点嗟叹，只转眼转了痛苦的空间。随着无言眷恩，心只想你可能再返，想你从无改变，再到这一晚，不懂如何习惯， 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出我心里边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那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你呢一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习惯爱错孤单的空间，只有意无意错过了时限，这残实人潮渐散，寥落家一点嗟叹，只转眼转了痛苦的空间。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8,700多人死亡，单日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减少接近20,000宗，现有重症患者1093人，较前一日减少23人，系自上个月25号以嚟首次回落至到1100人以下。 天气方面，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晴，日间炎热和非常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周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3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778点，跌30点，总成交43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4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11,983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70.2元，跌4.2；阿里巴巴102.9元，跌2.3；盈富基金22元，跌2仙；美团156.1元，跌3.2。快手70.9元，跌1；京通集团222.2元，跌5元；小米集团13.24元，跌1.8；李宁60.65元，跌2.95元；创科实业114.4元，升2.3；安达体育90.2元，跌4.1。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38，英镑10.246，瑞士法郎8.385，澳元5.865。加元6.227，新西兰元5.395，欧元8.5126，每百日元对港元6.3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2。日经平均指数报26,820点，跌68点。港金现价报18,070元，比上嘅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82美元，卖出1,931.3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大老山公路啦。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因为有道路工程是进行紧，第三四线需要封闭，一大挤塞。重复多次，就是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因为有道路工程，第三四线是封闭了，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油麻地的卫理道去加士居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伊利沙伯医院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横台山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锦田公路近住四季雅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去观塘、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以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田湾村田泽楼、薄扶林华富村华泰楼、天水围天日村日桃楼、屯门泽丰花园泽泰楼同埋大围美田村美秀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美思。 较低较少，更低更少，即是点啊？边样先系最少啊？咁复杂嘅？ 咩复杂啊？你做乜对住几盒饮品自言自语嘅？ 我要追求健康飲食，喺賣預先包裝食物飲品嘅時候，梗係要望清楚啲營養標籤先啦，咁先可以減少攝取鹽同糖，降低相關嘅健康風險㗎嘛。呢幾款話減鹽，但係呢我唔係好明喎。 其實喺預先包裝食物出現較低、較少、輕、減呢類型有關營養嘅比較字眼，應該同返同品牌嘅食物同埋飲品去做比較。如果唔同牌子，要比较翻营养标签上嘅数值， 系噶。咁睇低脂、低糖同低钠，就一定系较健康嘅选择啦。我头先上网调查资料，睇下点样先为之低脂、低糖同埋低钠。原来低脂咧就系代表每100克固体食物含不超过3克脂肪，或者每100毫升液体食物含不超过 1.5 克脂肪。 低糖就表示每100克或者毫升的食物含不超过5克的糖，而低钠就表示每100克或者毫升的食物含不超过120毫克钠。 我还看到食安中心的网页有一张购物卡，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低钠、低糖或者低脂的定义，有兴趣可以浏览食安中心网页。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私分， 二台话你知。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杨祖仪。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道主持人梁博士？哦、 多谢多谢。 好，你又知唔知道啊？小弟就出嚟先。不过咧，阿马老师啊，其实你仲记唔记得咧？即系你有一个礼拜咧，阿 Sarah 都应该记得。你问过我哋咧，大埔嗰个名点嚟？你记唔记得？ 系啊系啊系啊！ 你最后嘅答案系咩啊？你记唔记得？ 诶，一只有猛兽要大埔走。 其实我琴日咧咁啱咧，我要准备定一啲教材咧，教嗰啲小朋友咧，讲翻香港啲掌故啊、地区名。喂，我查过答案唔系。 嗱，我记得我俾三个答案你嘅。唔系四个， 唔系啊！你收尾你话标准答案就系嗰个猛兽，所以大步走过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正确答案唔系呢个。 我就可以教学双长。 我林村长系嘛？ 我琴日睇翻咧，原来佢话传说就系咁。正式嗰个答案咧，点解大步叫大步咧？因为佢以前咧嗰个海啊，因为个海湾咧，大步个海湾咧，有一个码头，就好多渔船落嚟往往嘅卖珍珠嘅。嗰个海咧叫大步海，步伐个步，大步海。你而家查大步海查到噶，所以由大步海叫啊叫变大步咁样。 你死啦！你搞错我哋，搞错啊！ 得个啲， 系啊，嚟晒谱啊，学埋啲衰嘢。 系啊，讲得出做得到。 你嗰个都，你个唔系，不过你嗰个系一个传说，不是真的， 系啦，都啱。 知道 啱 嘅。大家即系查证下都 教学相长 啊，咁样大家互相喺度学习。 好， 唔问啦。 大家中唔中意食烧鹅？ 中意， 中意 ，very 中意 ，very 中意。 不过 特别夏装 就唔关烧鹅嘅食物嗰种事，而系关于鹅呢个物体，鹅呢种动物啊。鹅嘅头上有一个包包，大家都知啦， 系 咪先？因为食鸭同食鹅一睇， 个分别就 系一睇个头就知噶啦吓。点解鹅个头会有一个包包呢？第一，辨别雌雄，公有嗱乸唔系冇啊吓。佢细啲，细好多嘅，即系一睇你就知边只公边只乸噶啦。辨别雌雄。第二，打交嘅时候保护个头，好似戴头盔咁样。 咁好玩， 几好笑。 第三， 我想拣 系一种成长嘅识别，因为咧年纪细嗰啲鹅仔咧系冇嘅，去到某个年纪佢先慢慢即系生出嚟嘅。第四，原来鹅嘅祖先你知唔知系边个？就系、是、天边一只雁咁样，雁嘅基因里边系有呢一种头上有包包嘅。咁由于佢祖先系雁，所以佢得到嗰种基因嘅遗传就有呢个包包。 雁有包包咩？ 我唔觉得， 眼唔系好觉喎，系咪啊？ 我唔 觉 得，我唔 觉得，我就觉得好鬼大只噶嘛， 好大只， 人字形咁飞啊， 冇错啦， 哦咁样啊， 嗱啊，李同学。虽然我未同你好翻， uh-huh. 但系我招同你， 我唔打算同你好翻噶啦，呢一世都 切磋一下， 唔同我好翻啊， 先切后磋 啊，好， 嗱，我自己觉得咧系成长嘅识别 啊。 即系 好似人咁样，系咪 啊？ 细个时候扎条辫，大个时候就扎个髻咁 样。即系人都系 噶，人先就咁啫嘛。 喉咙玩你都突出嚟啦。 人咧细个嘅时候，你个身形同大咗都唔同。 你嗰啲鸡仔咧都冇冠啊， 即系个后一生喺个头度。 冇错啦，但系咧。我想同佢阿大佬拗嘅，我想眼打交。 啊、打交嘅时候会保护自己嘅头， 戴头盔。 因为仲有今日学霸又翻咗嚟， 系啊，学霸翻嚟。 我哋靓女啊，靓女 Tiffany 啊， 佢拣乜嘢？ 你拣乜？有冇听？ 靓咗好多。 有冇听啊 ，Tiffany？ 我啊，系啊，我啊，你会拣咩 ？A、B、C 定 D 啊？我跟学霸。 佢 A 啊，佢拣 A 啊。 A 系乜 嘢？辨别雌雄，因为公有雌系好细细啲嘅，唔系冇。 啊哈。 边个分啊？ 雌雄咯，即系总之佢就 系 可能系 即系雌嗰个 雄性系啦， 即系等于你即系等于你人啫嘛，男性同女性嘅身形一睇你 都唔同噶嘛， 嗰个唔系有啲女性嘅身形好似我咁噶， 我唔答你呢个问题。 咁样啊， 唔系怀孕嗰啲咪有个肚腩？ 唔知点解头先佢 我 拣 打 交， 我都系拣打交， 讲打 交，但系我觉得系成长识别，我真系不过拗嘅。 咁点啊？而家你拣咩啊？ 我拣雌雄啊，我跟学霸雌雄。 答案。是头盔嚟嘅， 真系打交啊！ 打交嗰阵，因为咧佢 好料， 我好料啊！ 我打交咧， 你呢个答案， 我你一查嗱，即刻查， 唔使，我有时间。 我嘅打交用咩方法呢？系用嘴啊嘛， 用个嘴啊， 嘴啄啊嘛。咁嘴最近系咩位咧？啄到人哋咩位？ 但系佢哋系扁噶喎，个嘴。 总之佢打嘴巴交啊，嗰个叫做佢形容系嘴巴交， 嘟嘟嘟嘟嘟嘟， 最容易啄到个头嗰位嘛。 嗰啲鹅真系蠢啊！如果你专攻我上盘，我咪啄你下边咯。 冇你咁衰，出埋啲阴字。 喂，武术之衰啊！ 即系佢哋都有咩嘅？我代宗师嘅系咪？ 休息翻嚟，继续你婆啦， 赢咗啦你。 好嘢！十一点半后我都有嘉宾，今日讲下啲戴眼镜嘅事。 哇，正啊！ 咩眼镜啊？ 戴喺头上眼镜。 近路有些酸痛莫名，望着奔命，始终死忍死拼，关节伤患，疲态懒去。痛痒埋藏了，靠耐性。然而拖一时，日后是苦果。习惯差再犯错，是你跟我缠着数年，受苦多。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才扮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验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 无忌。心量跳得不太正常，床上闭目觉得呼吸不畅，都快天亮无法放弃思想，再次无眠了太混张，其时想拖延就合实天窗，合唱歌拼命唱，唱到心肺无力挽回，知清楚满身伤，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有沉默去等心机，把病危才不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严及枕边的你，正今快要枯死，撑着渐沉重担，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忌。吃片药动已经康复吧，无奈我仍然不该习惯吗？对着座敷衍。像钟楼的热更深化，就是拉着脚望关系变差，路灯变卦，有痛赶快处理，有爱方要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说着其实在乎你，拖到绝症才明原是我他。 今日嘅做见字依病十一点二十一分啊，廿七度嘅气温噶啦，已经相对湿度35%。你又知唔知道出题目嘅系 李婆？ 早晨啊，李婆。 好啦，今日我要问一啲嘢嘅就系同我哋平时食嘅嘢有关嘅。我想问两位拍档，中唔中意食泡面啊？ 中意。 中唔中意食呢个即食面啊？ 中意。 即系食嗰啲杯面啊？ 我知。 泡面你唔明咩？ 我知，唔系我谂紧我之前。之前有問過呢個問題，係啊，我睇緊睇阿李婆又問乜嘢？ 好啦，咁我想問啦，如果中意食嘅話，你哋會唔會特別買一啲嘅就係日本版嘅，有分嘅喎？ 唔會，我唔會特別買。 你唔會特別買嘅， 唔會。 我試過，味道會唔同嘅。 係啊，我試過買到日本版，即係超級市場，佢擺一堆喺度日本版，我試過買。 其實除咗泡面咧，最近我屋企人咧買咗啲據聞係韓國嘅。甜筒啊，咁我食又真係好食啲喎，但係貴喎，15元一支喎， 好貴， 喺邊度買啊？我想知 啊，我係 數字便利店， 係啊，數字便利店咯， 嗯， 係啊， 你有冇食過啊？ 我有， 佢真係同香港嗰啲有啲唔同， 真係有啲， 佢嗰啲朱古力真係好朱古力，但係15元一支， 15元就算啦。 嗯，嗱，咁其實點解會問呢？咁因為唔同，即係同一個牌子，但係喺邊度製造嘅話咧，真係個味道係會有唔相同嘅，以及嘅亦都有啲嘅標誌嘅唔相同嘅。咁如果你話喺日本嗰度咧買一個泡面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嘅就係喺佢哋嘅日本泡面上面嘅話係有一個咁樣嘅標誌嘅。嗱，我形容俾屋企人嘅聲音啦， 碗 有個碗，跟住喺個碗側邊嗰度咧有三個箭嘴，就一個就係長啲，跟住中間一個短啲，再下邊嗰就再短啲，咁就有三個箭嘴嘅。咁有一個咁樣嘅標誌咧喺嗰個日本嘅泡面嗰度。嗱，佢有其他嘅，譬如可能係你喺香港買嘅，可能未必有嘅，但係喺日本嘅泡面一定有嘅， 一定有添。 一個碗三個箭嘴， 冇錯啦。究竟啊呢一個喺泡面上面嘅一個指示嘅話，究竟係點解咧？A想味指示，想味指示嘅意思，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话，佢呢一三个嘅呢个嘅箭嘴嘅话，你可能冲水唔同，佢嗰、那个味道就会嗰、那个汤就会有唔同嘅浓淡味啦。所以佢俾个指示你啦。咁而 B 就 系 水道嘅指示，水道嘅指示其实有时你都会见到嘅，就佢叫你冲水嚟到呢一个位嘅话就最好啦。若果唔系嘅话就好容易咧会溢出嚟，即系会整出嚟。 咁但系同第一嗰有咩分别啊？ 我唔同想味指示嘅就係話，其實佢話俾你聽有三個唔同嘅味道咯，就係 濃 啲、淡 啲 同埋最淡。咁所以你咪會因應住嗰個指示嘅話，你咪就係沖相應嘅水啦，明唔明啊？第二個就係個水道指示啦，就其實就因應你自己嘅水嘅啫。最多嘅嚟到呢度好啦，若果唔係嘅話咧，你有機會你一攞嘅時候咧，就會成杯嗰啲面嗰啲裡面嗰啲水咧，就啲湯就會整出嚟啦。而 C 就係唔好被太陽曬嘅指示嚟嘅啫。有時候好多嘢咪提你，唔好擺喺有太冇咗陰涼嘅地方。若果唔係嘅話咧，好可能咧會令到佢嗰啲味道冇咁好嘅。而 D 就係注意香味指示。 咩意思啊？ 注意香味指示嘅就係一啲提示嘅嘢俾你啦。香味嘅裡面嘅面嘅嘢，咁同埋你出邊嘅嘢， 聽完都唔明我。 會唔會有啲乜嘢唔同咧？咁樣咯。 我問一問啊，一定成先。 好 啦，阿 诺， 你嗰个唔系一定成，一定香， 系咪？得唔得？嗱，我重复多一次啊！吓、 okay. ， 日本嘅杯面上面一定会有呢个咁嘅指示嘅，咁就是、一个碗上面咧就有三个咧就系、是、长啲，即系冇咁长，仲系最短嘅一个三个嘅。 我想问呢三个箭嘴系咪永远都系一样噶？定有？ 永远都系咁样嘅，一个长啲，一个中，一个咁样嘅，系啦，三个箭嘴，总之一个碗，三个箭嘴 ，OK？A、okay? 想味指示。B 水道嘅指示，即系个水嚟到呢一度嗰个指示，而 C 就系叫你唔好被太阳要放喺阴凉嘅地方，即系意思简单啲啦。咁、而 D 咧就系注意香味指示。 我估 B， 请拣水道指示。 我都觉得似，冇理由太阳晒唔晒唔会嗰个标志。 唔系，同埋太阳晒系一种 common sense 嘅，大家都知道食物唔应该摆喺太阳底下。 你冇理由特登攞出去好似晒啲果皮咁样，攞啲包皮出嚟晒。 肯定啦嘛，两个锁定。 我睇下一定成有冇答案俾我先。 快啲啦，五四三二一，你 A 想未指示？ 一定 成。我攞 OK OK。 好，冇人中。 啊， 即系 C 同 D 啊。 C 同 D， 唔好俾太阳晒啦，定系就系注意香味指示咧？ 注意香味啦咁。 注意香味。 太阳 系咪？大佬啱。原来咧，佢意思嘅就系注意香味转移啊。佢哋咧係好誇張噶，佢話要唔好將杯面擺喺一啲咧好濃烈氣味嘅物品附近。其實大家都冇留意，若果你將佢擺喺啲好濃烈嘅物品嘅隔離嘅話咧，佢係會將嗰啲嘢滲透咗落去你個杯面度啊，就會影響到你嘅杯面嘅味道。所以佢有呢個提示嘅就係，千祈隔離你唔好擺，可能係擺芫茜啊呢啲咁樣嘅嘢會滲落去啊。你話佢哋係咪真係連一個杯面嗰啲都咁 影 響啊？係啦，佢就提示你千祈唔好擺嗰啲就好濃烈嘅嘢側邊嗰度咯。 明白。但係頭先佢問嘅答案係指示，佢頭先最後講係話轉移。 咁即係點啊？你而家 challenge 啊？李老師係咪？ 唔係，即係我 阿李老學博士咧，咪 challenge 佢。 我點解講嘅嘢俾我？ 咁我梗係要有少少扭曲嘅話，你先至會。 O、okay, K， 我錯， 中 我錯。 但係你有兩次你都錯，兩次機會。 一定成啊，阿諾。 快啲到你啦。 O K， 嗱。有一个字好简单嘅啫，呢就系呢个字，呢、个叫托字， 系 托，你知道有一个托中华啦， 系 呢个字有两个解释嘅、 啊， 第一个就系姓字，即系个 佢里边咧系写住廿尺， 系 咪？ 系啊， 廿 尺， 系 有顶帽， 一顶帽下边有廿尺。 咁呢个咧，其实真系同人体个尺寸有关嘅、即系如果讲一托，即系指一个人体嘅长度。例如我四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就原来指摊开手，嘅 就 为 之一托， 即系两只手打横， 系啦， 即系每个人都唔同噶咯， 系啊，即系话大约一托到啦，即系大家有个概念啫。第二个答案就系擘大只脚就为之一托， 啊、 即系唔系哇擘到死擘啦，擘、第三个答案就系撑开个手指， 手指公同 食指 擘开 就为之一托、 第四个答案就系上寸下五寸就为之一托啦、 我估师。 我都告诉 手指 系啊， 我就为一托 系啦， 为 一托 错， 因为佢懒巴闭 啊，好巴点问好巴，剩翻三个答案，一个托我俾个字， 我知 A 呢个字， 我觉得都 有个姓 A 系啊，我知啊， 系啊，快直接估埋佢， 摊晒摊只手就为之一托 ，B 咧 B 就系。 擘大两只脚， 擘大只脚就为之 一 托， 为之一托。 系啦，我你头先讲嗰个唔讲啦，系 啦， 就系上五寸下五寸，因为你嗰个错咗啦嘛。 上五寸下五寸， 我估 A， 有冇人中 ？A 两个 A， 系两个 A 一个 D。 我真系好憎学霸， 啱啊！ 系啊，啱啊，系啦，即系手指对手指，咁啊摊大手就为一托啦。 咁啊，每一个人嘅一托都唔同噶。 系啊，即系唔系佢意思啊？ 但 系 有咩用？点解要讲？ 以前古代嘅时候咧，因为冇尺啊，有啲咧就话几阔度啊。 你匹布要几多啊？ 咁 啊， 你 个 个人去 度 都唔同。 咪就系咯，所以呢个度量衡好差。 梁生，你自己翻古代，你问下啲古人啦，好唔好？ 系我咁讲啫，你嘅量度 唔紧要，唔紧要， 跟人哋讲啊都唔得嘅。 可能系错， 系咯，好大步啊！系啊，冇错。下个礼拜我由车轮传你先。 你知唔知咩叫灭头啊？ 你知唔知？我而家睇下你点唱歌，我实同你拍手噶，一阵间吓。 系啊。 好，十一点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我哋先听十一点半新闻财经消息，翻嚟我哋继续风骚快活人有嘉宾问问题。 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决定免去李家超的政务司司长职务。李家超日前请辞，表明如果获中央批准，打算准备参加新一届行政长官选举。据了解，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担任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谭耀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由李家超公开宣布有关消息较为合适，应该很快会公布。谭耀宗说，碍于防疫条例的限制，相信未能够举办实体誓师大会，可能只可以在网上见记者和介绍政纲。他認為李家超實事求是，很真誠，對國家有承擔，是合適人選。聯合科學委員會聯同政府專家顧問團建議，已經接種三劑新冠疫苗的60歲或以上人士，在接種第三劑至少三個月之後，可接種第四劑的復必泰或科興疫苗，以加強保護。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說，除非病毒重新洗牌，有全新病毒出現，認為暫時沒有需要全民打第四針。劉宇龍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強調，建議長者打第四針目的不是防止感染，而是減少感染後重症和死亡風險。在第五波疫情之下，長者感染之後的死亡和重症比率較高。他又指出，抗體只是抵抗力一部分，抗體一定會跌，但是記憶細胞才可以減少重症和死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不少市民昨天收到消費券之後急不及待外出消費，部分食肆要排隊，但是食肆每台人数和营业时间未放宽，整体生意得益不大。预计第一期总数300亿元消费券之中，餐饮业可以占50亿元份额。八达通营业及市务总监李玉仪说，昨日以手机应用程式领取消费券的市民人数比去年多，公司亦都推出优惠，首次以手机应用程式领取消费券会有10蚊奖赏。市民以八达通卡需要分两期领取第一阶段消费券，由于储值额上限，第一期4000蚊亦都要分至少两次拍卡。被问到可不可以提高储值限额，李玉仪说，绝大部分八达通卡是不记名，在安全和应用的广泛程度方面要取得平衡。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由他率领国会代表团前往亚洲访问的计划将会推迟，据报行程包括台湾。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的时候提及波洛西计划访台的报道。王毅重申，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作出坚决反应，一切后果由美方承担。他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作为一国政要，如果明知故犯， 串访台湾，将会是对中国主权的恶意挑衅，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将会对外发出极其危险的政治信号。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说，中方已经就波洛西访台计划向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提出严正交涉，并表明严正立场，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取消波洛西访台计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炎热和非常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下周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3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15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50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37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8蚊，跌6.4；阿里巴巴102.5，跌2.7；盈富基金21.92，跌1毫。美团154.8跌4.5，快手70.05跌1.95，京东集团219.6跌7.6，李宁59.75跌3.85，小米集团13.12跌3毫，中国海洋石油11.78升4.2，安踏体育89蚊跌5.3。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7，日元123.98，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9，人民幣6.364，英磅對美元1.307，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748，新西蘭元對美元0.688。日經平均指數報26820點，跌68點，港金報1802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31美元，卖出1929.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石门嘅三四线咧有道路工程，现时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方向、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方向、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去观塘、三号干线一号码头去荃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方向、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方向、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斯芬啊，做咗爸爸之后嘅生活过得点啊？ 好好啊，我都有继续睇波同食米玩咁啦。 杰彤啊，做咗人妻之后嘅生活过成点啊？ 好好，我继续钻研厨艺，将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条。 想知佢哋嘅新生活有几精彩？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斯芬、崔杰彤主持嘅《新生活》。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乌尔都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Urdu. حکومت تمام اہل افراد کے لیے COVID-19 ویکسین مفت فراہم کر رہی ہے. اہل افراد مخصوص کلینکوں، ہسپتالوں، موبائل ویکسینیشن اسٹیشنوں یا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ویکسین لگوا سکتے ہیں. जो लोग वैक्सीन लगवाना चाहते हैं उन्हें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منتخب کردہ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خاص اہل افراد میں تقسیم کیے جائیں گے حکومت اور ماہرین کی کمیٹیاں کووڈ 19 ویکسین کے محفوظ ہونے کی نگرانی جاری رکھیں گی ویکسینز آپ کے جسم کو بیماری کے خلاف بہتر طریقے سے لڑنے کے قابل بناتی ہیں وائرس کے تولیدی سلسلے سے پیدا ہونے والے خطرے کے تحت آپ کو جلد از جلد ویکسین کی پہلی اور دو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اور تحفظ کو بڑھانے کے لیے ویکسین کی تی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زندگی گزارنے کے عمومی طریقوں کو بحال کرنے کے لیے یہ انتہائی اہم ہے مزید معلومات کے لیے اس موضوع پر مبنی ویب سائٹ ملاحظہ کریں www.covidvaccine.gov.hk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咗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嘅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你又知唔知啊每个礼拜呢答半之后呢我有嘉宾呢同我哋一齐玩游戏出问题。今日呢就有劳呢 Andy 啦。 Andy 哥。 Andy 哥早上。好大家好。 你好 Andy 啊多谢晒你啊。Andy 啊咁你呢就係从事呢个眼镜行业嘅系咪啊 是啊是啊。 好咁于是今日嘅问题都会关于呢一方面嘅资讯嘅咁麻烦 Andy 啦。 好嗱咁问呢、这个contact lens 嘅问题先啦。 好。 咁第一题啦就问喺香港啊健康地每日戴 contact lens 嘅时间呢系几多个钟头呢我有四个答案俾大家揀嘅。A 系八个钟头。B 系十个钟。 哇。 C 系十二个钟。D 系冇所谓嘅。 我觉得冇理由噶， 梗系冇理由冇。 人哋成日话咧，千祈唔好带嚟瞓添啊！ 梗系，我等八小时。 提示一下先，喺香港啊吓，香港 知道。 系 健康地啊， 香港 健康地， 我觉得八个钟应该差唔多 啦，湿度啦， 十二度，我觉得冇所谓。 我八小时， 我都系八小时。 系啊， 你讲紧嘅系每一日啊嘛， 系啊， 每日系。 即系朝头早翻工，诶，戴翻个眼镜先，八点钟出门口。 你哋有冇戴过噶？ 我冇。 我有戴过，嗰时候戴嗰啲有颜色嗰啲。 我成日觉得好恐怖嘅，笃啲笃啲 啊！我都好怕嘅，滴眼药水我都唔得。 跟住之后唔戴得咯， 系咪？ 系啊，有戴过啦，我见过戴 Colorcon。 系啊，戴 Colorcon 啊， 虽然系靓嘅。 Andy Sir 系啊，但系咧玩唔得噶。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戴到咧，直头系只眼咧全部红晒啊。 嗯。 跟住咧冇办法，一定要 小心小心， 唔可以再戴。系啊。 其实我顺便咧，我想问。Andy 咧，其实咧，头先阿 Sarah 讲嗰啲 color coin 咧，因为潮流啦，佢唔系因为要近视远视，即系唔系啦。咁、其实戴嗰啲咧，嗰、那个伤害性或者即系嗰个对眼睛嘅嘢，同、普通 contact lens 其实系咪都一样噶个使用方法？ 冇分别啊， 冇分 别 嘅。 哦， 但系点解有啲人戴呢啲会戴到起晒红筋？我以前有一个同事成好耐都即系呢一排啊，系啊。佢好似因為佢長期戴啊， 佢好可能唔係真係， 係一個唔正當佩戴 contact lens 嘅方法咯。 係啦， 好，我估八個鐘， 我改 講一次 ，A 係八個鐘，B 係十個鐘，C 係十二個鐘，D 係冇所謂， 十二個鐘。 十二个钟，好啦， 富贵险中 求，我都改， 你又改， 十个，十下，十个， 十二个，因为我觉得而家科学进步啊，冇理由八个钟太少啊， 我估十， 好，两个十，两个十，一个冇所谓， 即系 B、C、D 都有。 我 Sarah。 哦 ，Sarah， 好，好啦，咁啊开股啦。 嗯， 其实基本上咧，健康地配戴隐形眼镜咧，每日系十个小时 嘅。哦， 系啦。不过咧，嗱，就讲 又又不过又不过呢两个字出现啦。 系，不过其实咧喺医生或者视光师嘅立场咧，就最好越少越好啦。 哦， 你哋问啲眼科医生咧，就最好唔好戴啦。因为点解咧？每一次戴 contact lens 咧，我哋只眼咧都会有个指定性嘅傷害係缺氧嘅情況嘅， 咁啊係，你貼住佢啊嘛， 係啦，因為其實咧氧氣對於眼角膜嚟講咧係好重要，係 幫 走啲水分嘅最大嘅能量。咁、 嗯、 如果眼缺氧咧，幫唔到走水分咧，咁變咗隻眼咧就會缺氧啦。 嗯， 好似我哋每日朝頭早瞓醒覺咧，每眼蒙蒙咁樣嘅係咪？ 係啊， 瞓醒覺擘大隻眼嗰時， 嗯， 你有啲眼屎黐住咯， 少量嘅眼缺氧，因為咧佢幫唔走水分，所以咧就水腫，角膜水腫。咁所以咧，其實越少戴越好嘅。我哋建議係十個鐘頭，咁點樣戴最好嘅呢？瞓醒覺唔係一瞓醒覺即刻戴 contact lens 喎，係臨出門口先戴。好啦，戴完之後翻到屋企就馬上洗手除 con， 盡量爭取多啲時間俾自己隻眼休息，戴翻眼鏡係最好嘅。 知道， 明白，好有用啊！ 知識， 好有用嚇、啊。 五星強好嘢， 好嘢。 每人唔係Michael 都有一分啊，係、 哦、 啊，兩個都有一分。 好， 好。 第二條麻煩 Andy 老師。 好啦，游水啦。五色就好似有好深近视嘅喎，系咪 我三百零啫嘛， 我见你副眼镜好似个砧板咁。 你做乜嘢留意我啊，Andy 哥？ 佢系佢个眼神令你觉得佢好深近视，佢个色迷迷嘅眼睛令到你觉得 咁噶？点解你哋唔话佢话我？ 因为我好赞成我 Andy Sir 讲嘅嘢咯。 副眼镜薄，但可能你咪块面长咗少少，所以令到块镜片可能感觉厚啲。 系冇错，呢块面其实唔系个唔系个镜厚，系你块面长。 Andy 哥，哦、你俾个地址我，听日即刻 send 封律师信俾你。 好好好，OK 啦。好似有啲老人啦，佢好深近视啦，咁佢冇咗眼镜，佢游水咧就好麻烦。 系啊，睇唔到嘢噶。 系咁嗱，其实咧市面上咧都有啲微镜可以做度数噶啦。咁但系有时有啲人咧鸳鸯眼或者太深近视、太深散光咧，戴唔到嗰啲微镜噶。 嗯 嗯。 好啦，问题又嚟啦，其实可唔可以戴 contact lens 游水嘅咧？ 即系先戴 contact lens。再加個 goggle， 嗰啲係 goggle 啊， 係啊， 加個得係咪咁意思啊？ 或者總之唔理啦，你戴唔戴微鏡，戴唔戴潛水鏡都唔理。總之可唔可以戴 contact lens 游水咧？ 唔得啦， 我覺得唔得。 我 覺得 唔得。我哋揀啊 ，A 係可以嘅， 嗯 ，B 係唔得， 嗯 ，C 其實都可以嘅噃， 嗯。 哦 ，A、B、C 啫， 我估唔得， 我估唔得， 我估唔得， 一定唔得。 我估其实都可以割波， 我知有割波。你可以，因为你唔擘大眼啊嘛， 唔得，你游水啲， 咁就一定冲走噶噃。 啊， 可以，同埋其实都可以噶， 割波啊，唔系割波。 咁咪有两个系可以咯，一个唔可以咯，第一系可以，一个唔可 以， 一个系其实系可以割波。 系啊，或者系最好唔好啦，但系冇。 你冇计咯，系咯， 可以嘅咁样啦。我讲埋答案，大家就知噶啦。咁你不如拣 唔可以， 唔可以。 如果你咁讲，如果你咁讲就系 C 噶咯。 系啊，可以割波。 如果你咁讲就系 C 噶咯。你后来你加咗佢，我一阵解释俾你听， 你就会知点解啦。 如果要解释，即系话 肯定有割波。 可以咁话，我哋团结齐力啦。 好 ，C C C C。 如果佢话唔系 C 咧，我哋话佢错。 好 屈佢， 其实咧 收佢先。 B 系可以嘅， 可以啊。 系边个 A 定 C 啊 ？No 啊 ，B 啊 ，B 啊 ，No 啊 ，No 啊。 哎呀，你啱噶，你 系啦。咁又解释一下先。咁啊，头先阿 Sarah 讲得啱啊，就会俾水冲走咗先啦。咁呢个咁我唔捽眼咯，我完全个美镜唔除出嚟啦，吸到个印有佢啦。咁其实咧水咧。我講緊泳池水或者海水啦，佢嘅密度咧同我哋眼淚水或者浸 contact lens 嘅藥水係唔同嘅。咁尤其是淡水，淡水密度咧同眼淚水唔同啦，咁變咗如果浸咗淡水之後咧，隻 con 咧就會發大會漲咗嘅。你 contact lens 密度咧就會唔同咗啦，即係會大隻咗啦隻 con 會。 咁啊幾好。 哇！唔係呢個真係小心啊，大家 千祈 真 係 好啊， 千祈唔好啦， 小心。 喂，其實 Andy 想 戴少少啫，唔會戴好多嘅。嗱，另外咧，如果有戴開 contact lens 嘅朋友就知道啦 ，contact lens 其實好似開塊海綿咁嘅，佢會吸水嘅，會吸水嘅。咁如果冇水就會乾啦，有水軟翻啦。咁當你啲水啦、海水或者係泳池水有細菌咧，啲細菌就會走咗喺 con 裏面停留咗喺度噶咯。 好似個海綿咁啊，吸曬喺度啊！ 咪見到啲眼珠有啲細菌遊下遊。 有冇聽過 Amoeba？ 有變形蟲啊！ 系 啦，试过就系喺海滩游水，阿咪爸入咗眼，点解入咗眼咧？ 每一次戴 contact lens， 我哋隻眼咧都會一定程度嘅傷口嘅，因為 contact lens 有喐噶嘛。咁、其實個眼角膜咧，最邊嗰陣咧都會有少少傷口嘅。當你有傷口嗰陣時咧，嗰啲細菌咧就好容易入侵噶啦。 慘啦，入咗你就麻煩啦，放賊入嚟啦。 係啊， 奉勸大家就唔好戴啦。 但是我又好心近視喎，冇咗副 con， 我連前邊行前兩步，阿媽同個女都認唔到喎，咁點算好啊？ 冇所謂啊， 阿媽認唔到唔緊要啦，女朋友就要認， 咁衰嘅你。 咁衰嘅你，咁其實咧， 唔係摸係咪知咯？唔係真，唔好意思，我睇唔到，係啊，你俾我摸下。 哎呀嗱，唔關我事啊，我冇戴眼鏡。 係啊，想拖太太拖錯第二個女仔，咁就麻煩啲啦嚇。 O K 咁其實市面上啲方法嘅就係有啲咧用完即棄嘅隱形眼鏡嘅。咁我咧就係以啲人啦。咁如果真係游完水之後咧，當你游完水之後，你即刻掉只 con 換咗佢，或者直頭唔好戴 con 走啦，戴翻眼鏡走啦，用完即棄嘅 contact lens 就會比較安全啲。咁都係啦，最好唔好戴啦。但係真係要戴的話咧，就用完即棄嘅隱形眼鏡。 哦，明白。Andy 啊，順便問下咧，坐飛機咧，因為人哋話飛機上啲壓力咧，有冇聞會影響㗎？即係如果戴 con 上飛機， 我試過搭去英國，掛住打機隻 con 乾到跌咗落張台度。 哇！係啊，係啊，真係試過。 即係話就知啦，女士搭飛機成日噴住啲噴霧喺塊面度，因為濕度比較低啊。 同埋咧，我嗰陣時候嗱，當然我唔知係咪真係有噶啦。有一啲嘢咧，係佢話係噴隻眼嘅，其實係咁嚟。當然啦，其實你都唔係眯埋眼噴，但係其實咧，佢就話係眯埋眼噴。咁我就話淨係噴你隻眼嘅話咧，係令到你嘅。佢話咧，佢咁講啊，滲入去裡面，等你可以滋潤啲。 呢個就可能係美容上面咧，就唔係我哋嘅範疇啦。咁但係咧，市面上有好多叫 lubricant 或者 retin 嘅，係將隻眼係滋潤嘅，係有嘅。同埋而家好 似 gel 咁樣 嘅，唔係藥水嚟嘅，好新嘅啦。其實人造眼淚水啊， 哦，有啊， 我用過，我都有滴。 係啦，咁你譬如五星強，諗下以前啲女朋友咧喊起上嚟都可以做到呢個作用嘅。 嗱 ，Andy， 你真係 針對你嘅，其實你唔識佢㗎。 我下晝就拜 Andy 個身體， 你咁 啊 得 啊！我真係好嬲啊！你講咗幾次啊？ 每一個人都針對你。 唔係，其實我同五星強同一類人生嘅特別關注。 好，喂，好 ，Andy， 問題咧係一隻眼鏡㗎啦。 好， 多謝我公司個一級視光師 Jackie 嘅資料提供啦。好啦，跟住我哋講下眼鏡咯嚇。 第三題 好啦，我想問一下啦，度數咧會有分遠視、近視、散光同老花四樣啦。 係啊， 我哋攞近視同遠視嚟講先。 嗯， 其實遠視同近視望遠嘢咧，邊個會蒙啲咧？嗱，假設性咧，一個有300度近視嘅人，同埋一個有300度遠視嘅人，大家一齊唔戴眼鏡企喺度望遠嘢。边个会清楚啲？边个蒙啲咧？ 有远视嘅人 系啦，远视清楚啲吓， 系啊， 远视， 远视清楚啲。 系望近近视同远视望远嘢，近视个蒙啲啊，定系远视个蒙啲咧 ？A 系近视 ，B 系远视。 近视， 我唔系好搞得清楚个问题。 我都唔系好搞得清楚。 系啦，而家 我讲多次吓， 好啊，唔该。 好啦，一个有300度近视嘅人企喺度，另外一个有300度远视嘅人企喺度，大家一齐唔戴眼镜，究竟边个望远嘢系会清楚啲咧？ 远视咯， 远视咯， 系因为有远视就 望远嘢会清楚啲， 系冇错。但 系 你话望嘢嘛， 望远嘢 嘛，你话望远嘢嘛，系啊，望远嘢咪远视嘅人会近啲， 远视 会清楚啲咯， 会清楚啲， 系 远视， 远视 系远视， 三个答远视， 三个都系远视， 系啦嗱。是啱嘅，其實遠視同近視咧都係望遠嘢唔清嘅。嗱，好多人成日搞錯咗話遠視睇唔到近嘢，其實唔係嘅。望遠睇遠嘢，近視同遠視都係唔清嘅。但係一個遠視嘅人咧，佢用力咧係睇到嘅，但係近視嘅人咧用力就睇唔到啦。 哦， 但係你掹咗阿五星強副眼鏡，你打佢十除，佢都睇唔到嘅。 哦， 係啦，咁 但係佢 feel 到嘛？ 掹咗副眼鏡咧，打佢三除咧，佢都望到嘅。 凝視㗎啦， 我真係中意 Andy 嗰啲 presentation。 係，我都覺得係。 嗱 ，Andy 係咁樣樣， 吸明啦，係咪？ 佢喺度做節目嗰啲主持人嗰啲風範。 冇錯， 你真個三除真係凝視。 佢之前咁講嘅，我都唔係好明白，但佢話咧就拎咗你個眼鏡質你嘅話， 感覺好良好， 完全 冇好開心，係治愈啊！ 嗱，你哋呢兩個叫同流合污，一定係凝視。 我係咩？ 系啊， 好啊，俾封律师信我。 我叫我律师俾封律师信你，我抄封律师信俾你。 OK， 好啦，最后第四题， 第四条啦 ，Andy 哥。 第四条啦，好啦，而家咧大家都戴咗口罩啦，咁戴咗口罩咧，副眼镜成日蒙查查， 系啊， 好烦啊，系咪好烦啊？ 系啊，系啊， 讲两句嘢又蒙查查，好似好似去咗仙境咁，唔知自己以为自己去咗天堂咁样啦。嗱，咁市面上咧，其实有啲喷雾啊，或者防瑕嘅眼镜布可以用嘅，咁、但系你一定会个个有喺身啊，或者有买到噶嘛。 嗯、 有啲咩方法可以除咗啲喷雾之外，都可以做到防瑕嘅作用咧？ 嗯， 我有四个俾大家拣嘅。 吐啲口水落 去。第一啦，就系、是、用少量嘅洗洁精，少量嘅洗洁精抹落副眼镜片度。 系。 第二啦，就系、是、戴眼镜前用少少暖水浸一浸副眼镜先。 嗯， 系。第三咧，我相信啦，五星强试过嘅，就用少少牙膏抹落副镜片度。有冇试过？ 冇。 有。 冇。 第一个系抹清。 好啦，第四啦，就用啲稀释咗嘅姜汁，攞啲姜嚟汁啊。稀釋咗一張， 你有夠膽講啊 ，Andy？ 片度 佢諗過噶，四個選項。 係啊 ，A 洗潔精， 冇錯，洗潔精， 洗潔精，我跟你哋洗潔精。 我戴四十年戴眼鏡嘅經驗，我唔知。 四十 死啦， 係啦。 如果唔啱就死嘅， 肉酸 啱唔啱啊 ，Andy？ 姜汁 啱唔啱 ，Andy？ 姜汁啊，應該姜。 唔係冇人認嘅啫，我哋三個 洗 潔 精， 洗潔 精， 洗 潔 精，少量洗潔精， 少量洗潔精，一定。 系啦，啱啊！洗 潔精，好嘢，真系不枉我四十年嘅經驗啊！ 咁啊，塊鏡片度咧就會將外界嘅水分咧同埋塊鏡面隔住咗嘅。 系 咁，但系洗潔精咧有少少技巧嘅。第一就係你副眼鏡要喺乾嘅情況之下啦。咁 唔係咪起泡啊？ 洗潔精嘅數量要好少嘅，係三分一滴滴落塊眼鏡片，每邊即係我哋眼鏡片兩塊啦。咁、 哦、 有四面啦，每一面就滴少少，然之後攞塊乾淨嘅紙巾或者眼鏡布。就咁抹落副眼鏡度，抹一陣薄薄嘅洗潔精落去。咁、 哦、 如果你唔過水咧、哦，全日都可以做到防瑕器嘅作用啦。 全日可以維持。 全日啊， 全 日、哦、我想問啊， 可以噶啦。 哦，唔過水啊嘛，係咪？ 唔過水乾嘅。 唔過水啊嘛，咁但落雨話會唔會起泡啊？ 個原理係一樣。 系啊，落雨咁點算啊？ 口水就係人哋游水嘅時候， 系 攣喺度個 角度， 真係噶潛水 潛啊潛水鏡係嘅，潛水鏡係攣喺度口水之後，跟住去捽佢裡面咯。 我唔識， 係啊。 不過咧，我就高度提議啊，五星強用姜汁加蒜頭。 係點？ 佢又提議啲嘢啦。 我以為你提議佢姜汁撞奶添。 嗱呢個我中意， 呢個係俾你飲嘅啫。 點止飲啊？ 飲完之後，得你再深近字啲係嘛？ 仲有冇时间啊？ 仲有噶，你可以 嚟啊！嚟啊， 过 把 过 嚟啊！ 其实我预备咗八条添。好啦，跟住啦，眼镜其实可唔可以用洗洁精或者冲凉液啊、碱液去清洁嘅咧？ 不可以。 A 系可以 ，B 系唔可以啦。 唔可以。 点解唔可以啊？ 唔可以。 系啊，唔得嘅。 我试下可以。 咁点解唔得啊？点解唔得啊？点解唔得啊？ 我试下可以。 你头先同佢哋同流合污底位咗喎，你估我唔记得啊？ 但系我可唔可以拣你嗰个答案？ 可以， 又拣 C 啊？ 可以同唔可以啫嘛，两个 系啊， 我估可以， 我估不可以。 我加埋 C 冇所谓咯， 嗯， 冇所谓。 私人乜嘢 ？Michael， 你有冇戴眼镜噶？ 我有戴老花眼镜，但我冇戴近视、远视嗰啲。 OK， 好，可以定唔可以？ 我估可以， 或者系洗手液、冲凉液嗰啲。 我不可以，不可以， 唔可以， 因为嗰啲嘢可能有啲化。 不可以，或者抹低先得咁。 系啊，阿瑞同埋阿小强话唔可以。 系好，咁可以系边个？ 我 Michael， 好，好，答案系可以嘅。 点解啊？ 系同埋好赞成添。 好赞成， 因为我试过。 阿马老师啊，你而家掹副眼镜出嚟，睇下你两个眼睛嘅鼻托有冇生青苔啊？ 有啊，绿色啊，有啊，有啊，有啊。 乌啊，系啊， 有啊。 少洗眼镜嗱，其实眼镜咧系贴住块面嘅，我哋会好多面油啦，或者好多尘喺度嘅。好多时用水咧，系你都会洗得干净嘅。所以用洗洁精嗱，洗洁精佢个碱液嗰个浓度好低嘅，系唔伤皮肤嘅。所以用洗洁精啊、冲凉碱液洗眼镜系可以嘅，绝对可以。同埋我哋提议咧，每日都要洗添嘅。 每日啊。 每日都要洗， 每日我瞓觉，我瞓觉就有洗， 我有洗嘅， 攞 水清 水 冲， 系，我都 系 攞水 冲。 水 冲 后系唔够噶，咁最好咧就系用洗洁精同埋碱液，嗱，但系记住，而家疫情关系啦，好多时我哋会用啲酒精嘅搓手液啦，或者用酒精嘅纸巾啦，就尽量避免啦。 明白， 反而嗰就唔好。 系啊，因为佢会损害块镜。表現嗰個 畫 花層嘅 coating 嘅，所以 coating 好。 好，哇，非常好啊，多謝啊，多謝 今日 非常好。 Andy， 陣間你留個地址俾我。 千祈唔可用熱水洗眼鏡，眼鏡好怕熱嘅，浸温泉焗桑拿一概唔可以嚇。 哦，記住記住，哦，收到收到， 果然專業，多謝 多謝 Andy，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好，你又知唔知其實呢個嘉賓位咧，其實可以歡迎咧各個行業嚇嘅從業員咧，可以話俾我哋聽不同嘅 好正啊！上個禮拜有 Wayman 哥啦， 係啊， 學到嘢啦， 汽車嘅維修， 冇錯。而今日就係呢一個眼鏡從業員 Andy 啊。下个礼拜如果大家有兴趣的下来的都可以跟我们讲、啊、 我有兴趣、 一阵间转头的话我们就1872388快点打电话来、 哎、 我们有点唱、啊、 点唱点唱 没错了还有一阵间风骚唱不完马老师你练成怎样、 刚才不是刚才有一个嘉宾他说以前就很噁心今天就核突， 但都未嚟脱，未脱离呢个核突嘅行业。 专业专业人士嚟嘅都系啊， 识唱歌嘅， 系啊， 陈太啊， 佢偷听我唱两句，然后好 人哋冇偷听，人哋冇偷听，你唔好讲到咁样，佢喺度练紧歌，我就督促佢再练多几次。 以前就好核突， 系啦， 系啦。 而家就核突， 都有進步啦，都有 進 步 啦，係啊，同埋我同阿陳太，大家都覺得嘅就係佢至少有少少拍子，係啦。究竟係咪真係咁樣咧？一陣間真真正正唱歌嘅時候先至見真章啊！再提醒大家1872388 1872388 Tiffany 等緊你啊快啲報定名，喺稍後12:30嘅時候就會開始我哋嘅點唱時間㗎啦。 好，28度氣温，相對濕度33%嘅，非常之乾燥啊！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現。正生下先喺12:00新闻同财经消息。 宣布辖下公共服务将会喺下个星期一起回复正常。位于律政中心东座6楼嘅民事法律科接待处柜台开放时间系星期一至五，上午9:00至下午1:00，同埋下午2:00至6:00。位于律政中心西座8楼嘅民事法律科缴费处。開放時間是星期一至五，上午9:00至下午1:00，同埋下午2:00至4:30。刑事檢控科接待處櫃台的服務時間如常不變，即是星期一至五，上午9:00至下午1:00，同埋下午2:00至6:00。天氣方面，乾燥的大陸氣流正是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40%以下。预测本港天晴，下昼炎热同非常干燥，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日间炎热干燥，下周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3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76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53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5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7.8，跌6.6；阿里巴巴102.3，跌2.9；盈富基金21.88，跌1.4。美团154元，跌5.3；快手69.85，跌2.15；京东集团219.4，跌7.8；李宁59.75，跌3.85；小米集团13.06，系跌3.6；中国海洋石油11.7，升3.4；安踏体育88.65，跌5.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245，瑞士法郎8.386，澳元5.861，加元6.227，新西兰元5.394，欧元8.5159。每百日元对港元6.3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6903点，升14点。港金报180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8美元，卖出193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即系你细个睇预场片，好型喎，四哥好挫喎。咁、四哥你叫佢点佢就点。其实我剪咗一场好好肉赤嗰场，佢五秒钟喊咗出嚟啦。我四哥你喊唔喊到？ 喊到，梗系喊到啦。 你想我点啊？我即系其实探监嗰场，哇一嚟就哇射得咁劲嘅，我仲望住个 mon 咁犀利嘅。即系四哥呢啲阿波即系好多货买。大家好，我系林家栋，好心情经理人，佢系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到风骚快活人最后一个小时啦，十二点十二分，咁啊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8， 18723888， 一阵间十二点半就开始我哋嘅点唱时间， 快啲打嚟咯！ 而呢一个翻嚟之后就开始我哋今日风骚唱不完， 正 啊，留意留意， 有你。 系， 同埋你嘅 加埋我好朋友阿李炳文先生， 劲 昨夜的渡轮上。 眼玻璃围着寂寞角落，你的声音沉实但又冷漠，有点转弯没觉。我的不安浮在面上错愕，严罪躯壳。今天我无言没语，似犯人被发落。两者之间存在重大隔膜，你的解释残酷但又准确。我这一刻其实极度脆弱，也许无力反驳。想当初一起那么好，谁意料缘灭这样丑陋。被你的羞愧勒索，决绝至少可释放，令我难受不算罪恶。没有剪不断绳索，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就算冷泪不及你看，我的悲欢留待命运发落，未想分开何用辩论相抗，那种方式离别特别快乐，已经无用思索。分开的祝福你怎讲，才主中难免顾及感觉。被你的羞愧落索，罪恶没有剪不断情锁，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地灭亡。就算流泪不脱地解决最恰当，用最人道方。 识切割。 情绪勒索，12:17。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不完，相爱。 好啦，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啦，风骚唱不完好嘢。咁我上个礼拜咧都试下用呢个方法啦。咁而家咧好多时咧就我哋未必会见到啲嘉宾啦吓，尤其是早排啦，咁疫情关系，咁所以咧就用咩方法合唱到咧？咁样就用最基本嘅手机，咁样就系咧可能系佢诶听音乐，咁跟住录落佢手机 send 嚟，咁啊靠 Austin 咧就再将两个即三个嘉宾咧剪埋佢啦。 哇，好犀利啊！ 鬼斧神工， 好犀利啊！ 咁成功之外嘅话，我觉得其实呢一个嘅谂法咧系非常之好咯。咁其实我想问下嘅就系你今次你要揾嘅呢一位嘅嘉宾咧吓，点解你会揾佢？同埋会讲少少我哋 making of 俾 我 听下。 我系好中意呢只歌嘅，咁我相信都应该都好多人中意呢只咁经典嘅文化。 我都中意啊， 非常喜欢。 你见到好多人都改即系翻唱过啦，包括阿刘德华啦咁样。咁叫做《昨夜的渡轮上》咁样样，咁啊里边包含住好多我哋旧香港啲渡轮嗰啲嘅回忆啦，吓，同埋呢首歌所写嘅嗰种喺呢个人生好似一个战场咁样吓，大家每天披上战衣，继续努力咁样。都有意思嘅歌曲，咁李炳文咧就一唱咗呢个歌之后咧，就今时今日咧，好多时咧，大家都仲系好 miss 嘅，即系听翻呢一个版本，即系其他人唱都好听，但李炳文咧有嗰种 original 嗰种嘅感觉啊，咁但系就我因为喺网上揾咧个音乐咧系低咗少少嘅个 key， 咁佢话咦低两度咁样，佢唔紧要啦，我都唱到嘅咁样，咁同埋最近咧，佢话啱啱有少少牙齿嘅问题，佢话不过可能唱起上嚟咧，即系因为佢唔知佢冇讲得好清楚啦，可能系。整緊牙定唔知點咁，但後來我聽翻冇問題，即係非常之好，即係好有 mood 嘅。你聽，尤其是嗰晚佢 send 俾我嘅時候，已經係11:12啦。佢錄完之後 send 俾我，我好，我熄咗啲燈啦，望住出面個街咧咁樣聽，哇，好有 feel， 哇，好期待啊！ 即 係 佢好，佢把聲真係好好， 係啊，好特別嘅， 有少少滄桑 feel 咁 樣。冇錯，咁把聲係就唱呢一隻歌，你覺得嘅就係啱啱吸到冚嘅， 如泣如訴嘅感覺， 非常啱嘅。 嗯，冇錯啦。咁就 期待啊，好期待啊！ 好，送俾大家。 在意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于这海，承载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走着雨同不知，日后望这波最终一切无从找知，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你前言门再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到难何在意，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于这海， 承载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处，都能想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迟迟，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古韵，我可以天天天天天天到永远。风骚唱唱唱古韵，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 好，风骚唱不完啊 ，Austin 系冇犀利咧，系咪将？剪到好似一首歌， 冇你哋咁犀利， 好感動。 嗱，我有少少感覺，我覺得佢就係話咧，其實阿炳文卿唔好介意，即係我寫才疏學淺或者呢一方面嘅話，我唔係話有太多呢一啲嘅即係好叻嘅嘢。我感覺上我覺得嘅就係佢唱呢一個 key 好聽過原唱嗰個 key，因為好可能即係因為已經有嗰個年紀嘅關係，咁所以我覺得佢呢一個 key 嘅話更加有如泣如訴嘅感覺， 即係如泣如訴嘅， 即係如泣如訴， 即係熄曬聲聽啲燈咧喺度聽。即是起雞皮的。 同埋我的感覺上我覺得你似兩兄弟即是江湖兄弟。 是啊是啊是啊。 即是兩兄弟做的事。 我剛才是有一段時間閉上眼聽的。我的畫 面。 左邊是大佬右邊是李炳文。即是他兩個就不知道是一個很暗的環境唱的。好我覺得好聽。 同埋我覺得 Austin 編排挺好的即是 A 唱 B 唱合唱 A 唱 B 唱。 是啊。我覺得畫面就會是兩個其實因為你們兩個是兄弟。你明唔明啊？咁啊，就大家就话唔紧要，我哋大家苏醒何妨从头开始，我哋再嚟过， 好，即系嗰种咁嘅感觉，吉他喺个码头嗰度， 义气嘅感觉。 多谢多谢啊！好啦，我哋马上将个时间要交俾阿马大强，因为跟住呢个重头戏咧。就 唔好咁讲，唔系 沙拉姐同埋阿马小强先生咧就会唱呢一首。 多谢，真系好感激啊李老师。 点解你唔感激啊发发嘅？ 唔系感激啊，都感激啊，我逐个嚟讲嘅啊。 发发你一定系你一定要多谢发发，因为其实今朝早咧，佢仲仍然继续咧，就系喺度支持紧佢。 系啊， 因为佢已经系 send 咗个 message 同你讲，话呢段时间佢应该系揸紧车。 系啊， 佢叫你唱好啲，若果唔系佢惊佢撞车。 冇错， 发发就系为我哋填词嘅。 系啊，佢特登话我听啊，嗱， 咗 demo tape 俾你嘅。 系啊，佢真系好好，仲问我得唔得啊？即系好关怀。 系啊，所以我叫你唔好辜负每一个人。 知道啊， 对于你嘅一啲即系支持， 李老师啦，同埋阿梁大佬啦。 系啊， 原曲来自《有酒今朝醉》，咁但系而家改咗叫做 《老师今天几多岁》。 Music， 你叫我入， 系啊，我知啦，放心，准备啊！ 寻日直播去风骚女，怕开咪镜那锐。人话我最多三几句就即刻走咗去，细个与张张街边饮汽水，成日仲吓我讲呢一句，老师今天几多岁？成日仲吓我讲呢一句，老师今天几多岁？人劲赞我盏鬼风吹，我出咪嘴斗嘴，

如果市民有需要，當局會不問因由，歡迎市民多來領取，多做測試。另外，因應專家建議，60歲或以上長者打完第三針之後滿三個月可打第四針。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合資格長者即日起可領取即日抽打針，下個星期四起可以在網上預約。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不少60歲以上人士去年二三月接種第一針新冠疫苗，現時已經完成第三針一段時間。面對奧密克戎變種病毒，不論接種哪一種疫苗，抗體水平下跌速度都特別快，加上不排除今年下半年會有第六波疫情，參考本地數據，60歲以上人士死亡風險明顯較高，因此專家建議相關群組接種第四劑疫苗。許樹昌在一個電台節目又說，他相信今年下半年會有針對奧密克戎保護率更高更持久的第二代疫苗面世，年底有機會在全球推出。60歲以下人士可等待第二代疫苗才接種，而到時接種次數就不用太密。政府完成在九龍灣彩興苑彩匯閣的圍封強檢，大約887人接受檢測，發現一宗陽性檢測和三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已經向這些陽性檢測個案人士和同住家人提供額外的食物包、消毒用品和口罩，以供有關家庭在等候跟進安排期間使用。另外，政府亦都派員到訪大約450户，當中78户沒有人應門，將會採取措施跟進。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午炎熱和非常乾燥，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天晴，日間炎熱乾燥，下午初風勢微弱，能見度較低，下午中期有幾陣驟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3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84点，跌124点，总成交金额53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925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7.6，跌6.8；阿里巴巴102.2，跌3蚊；盈富基金21.9，跌0.2；美团153.8，跌5.5；快手69.85，跌2.15。京东集团219.4，跌7.8；李宁59.95，跌3.65；小米集团13.1，跌3.2；中国海洋石油11.7，升3.4；安踏体育89蚊，跌5.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23.94，瑞士法郎0.935，加元1.259，人民币6.363。英镑兑美元1.307，欧元兑美元1.086，澳元兑美元0.748，新西兰元兑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6867点，跌21点。港金报18020蚊，系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9.49美元，卖出193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当旋律响起，记忆会变得更慢更长。就算天各一方，亦可为彼此美梦化妆。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魏炳郎阿郎恋曲。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人啦！十二点三十八分，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咁啊 Tiffany 已经接咗好多朋友电话嚟啦， 同啲朋友就倾下偈先。 第一个系 Helen 啊 ，Hello，Helen， 你好啊， 你好啊，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 你好啊，你把声好精神啊， 系啊， 系啊，多谢多谢， 介绍下自己先， 啊，我叫 Helen 啊， 系，咁啊系咪成日听我哋嘅节目嘅？ 梗系啦， 要考啊 Helen 先。 头先我哋唱啊，头先啊大佬唱咗咩歌啊？ 系啊， 昨夜的渡轮上。 真系有听喎，头先唱得好劲嗰个叫做咩名啊？ 梁继章、 马小强啊。 好唔好听啊？马小强有冇进步啊 ？Helen， 你觉得佢？ 都有噶啦，不过咧都仲都。仲要鼓勵一下咯， 要啊！我知道啊，好多沙石噶。 唔係啊，馬小強你都唱得很好好噶啦，不過仲要鼓勵啲咯。 我知啊， 佢唔係你唔好，即係要再俾啲鼓勵你咁樣。 係啊， 好、 啊、 多人讚你， 啊啊、 我見到網上話你唱得很好好啊，同埋讚阿馬老李老師啊，教阿 馬小強教得好好。 唔應該， 同埋李麗都唱得很好啊。 多謝梗係好啦，多謝。好， 你教得馬小強仲要教多啲佢啊。 我會啊。 放心啦，嫁俾佢我听啦， 嫁俾佢啊，好啊， 教佢唔系嫁佢啊， 你我嫁俾佢啊，你咁即系，你咁即系累我啫， 去边度摆酒好啊，我哋 咁你好唔好咁样？马小强真系仍需努力咯， 我以为佢仍需， 我 真系 需，人需努力 啊， 佢啊明赞暗赞， 系啦 ，Helen 姐呢真系面里针， 多谢 Helen 姐， 喂 Helen 姐，咁 你 又今日有咩点唱嘅心情或者？想讲嘅嘢， 你系咪下个月下个星期十一号打第二针啊？ 系啊， 哦，你担心啊？唔担心，冇事， 担心，真系冇事嘅。 系啊， 唔系我系打另外一只嘅啫，不过我以前就啲谬论太多咯，好紧张啊，又好痛啊咁样咯。 唔惊， 唔使理噶， 我哋坐喺呢间房打晒嘅， 打晒， 我哋三针打晒， 三针我都打晒，唔惊，冇事冇事。 同埋你都想呼吁大家系嘛？ 系啊，希望都系全民啦，不过就自愿性咯。 即系呢几日， 冇错， 四月八号开始 自愿检测， 系啦， 保护屋企人， 啱啊，讲得好啊，好啦，咁你有啲咩想听啊？有啲咩歌？ 我冇所谓噶 ，OK， 你哋随便点边只都得。 好，不如就呢只啦，呢只就系强啊， 冇错， 希望大家身体强壮， 冇错 啊，祝你哋都身体健康啊， 冇错，咁话， 好啊，好啊， 多谢晒， 唔使担心啊，一定冇事噶吓， 放 心， 多谢 Alan， 祝你身体健康。 郭富城，大家都咁话。 水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着的真理， 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惊天立地，愉快到再珍惜，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千，仍抬头又痴，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负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到再珍惜，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郭富城阿强嘅送俾所有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朋友，咁啊第一记得去打针，第二就记得呢几日做测试吓， 自我测试， 冇错啦。好，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嘅， 考察 Pat Pat， 唔系唔应该叫 Pat， 应该叫阿 Pat， 阿 Pat 唔系你叫嘅， 你好， 你好，你好啊， 好开心啊，你把声， 系啊。我好耐冇听过你把声啦，我即系好多年前咧，我喺公司嗰度做嘢咧，系可以开心机嚟即系听到你哋嘅节目噶，但系依家今时今日咧，依家啲公司唔可以开住即系心机嚟听住你嘅节目嘛。 咁你今日点解可以听嘅？哦， 放假， 放假，正啊， 系我好似好兴奋啊， 系啊，真系啦，因为当年我系点嗰首歌系。黎瑞恩，你系几多年前？ 啊，好多年。 嗰首歌名就叫《一人一个木箱》，唔系《一人一个冇面神》。阿居同埋阿梁继章，阿强哥，你哋好，同埋阿接我电话嗰个 Tiffany 啦，好多谢佢啦，收我电话啦。我想点个唱先，我惊漏晒佢啲名单啊，得唔得啊？ 讲咗先，讲咗先。 有四月份咧有阿 Kowet 啦，有麦啦 ，Candy 姐啦，宝珠、邵文、达达。色仔啦 ，Carol Rang 同埋阿 Stephen Chow 嘅，咁另外嚟紧下个月咧就母亲节啦，我妈咪啦 Happy Chow， 咁你放心啦，我一定咧会同你一齐出去食饭嘅，应该冇问题。仲有 Chris 啦、阿宝珠啦、阿祖啦、Winnie 啦、欣欣同埋哥哥佢哋，仲有 Michael， 我哋一齐咧，一家人咧一齐咧，一定会出去食饭嘅，一定冇问题，我相信。 好， 咁另外就 系、 是，哎呀老公 friend 啦，我惊佢会留低我，希望佢工作愉快啦，同埋。有良好嘅心情，個人咧都係身體健康。另外就係想點俾DSE 考試嗰啲所有嗰啲考生，前面個勇字得㗎啦，順住去啦。希望佢哋咧個個都唔使話去擔心原來啲嘢嘅，因為個個都試過呢、這個經歷啲考試呢種程序㗎嘛。咁其實我覺得係總之你順住去得㗎啦，企起身。咁同埋香港所有香港市民啦大家都係我覺得唔好話即係坐喺度好單好唔開心咁樣。我人比較上樂觀啲嘅。 好 企起身。係啊。即係無論咩嘢好似聽住你嘅節目咁樣，哎成日聽住你啲聲啦，嘩唔理咁多好開心㗎。 衝上去先講係咪 冇錯。 係 啊好似啦啦水咁樣喺出緊。去啊！順住去就得噶啦，我覺得係，即係做嘢就係咁樣咯。 好， 係啊， 講得好好。 同埋我係好開心啊！真係我估唔到，真係咁多年啦， 又可以聽翻， 又 可以聽翻， 笑死啊！真， 我哋仲喺度，我哋依家仲喺度，我哋都會希望大家仍然繼續， 真係開心啊！ 喺度啦，傻啦， 我哋有餘永固， 我哋會繼續發放正能量，多啲支持，好唔好？ 係啊。 多謝曬！ 最開心就聽到阿 U 嗰啲嘎嘎嘎咁嘅笑聲， 嘎嘎嘎， 我就笑得。 吓死我咩？ 玻璃碎嘛， 大眼妹啊嘛，同埋梁景，我记得你当年咧，唔好计嘅，我记得嗰时有个 slogan 噶，但系唱翻出嚟，我惊你，我唔知你中唔中意啊，真系。 计张乌张张 系 嘛？ 系啊，梁计张乌张张。 嗯，冇错，好多年前啊，呢啲系共同回忆嚟嘅，冇错。 系啊， 佢一啲都唔乌张张， 真系好难打得到嘅电话，因为系翻紧工嗰时打噶嘛，但系依家我唔系，我系今日放假打系啦。喂，同埋可唔可以即系唱首真系歌俾我头先我点唱嗰班朋友听啊？因为 可以，我哋俾一代巨星，一代巨星唱， 一代巨星， 我哋一代巨星唱会正好多。 你 应该 有信心啊，今日 系啦，准备你话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Pepe's friends，Happy birthday to you，Oh yeah！ 你笑乜嘢啊？ 我见到人人笑， 多谢你，多谢你哋啊！真系好 生 风发人啊！你哋真系正到鼻啊！ 多谢晒，好 变 鼻啊！好，继续听我哋嘅节目。好，多谢晒， 冇问题。 多谢支持， 任何一首歌都得噶啦。 好，快啲都会帮你拣噶啦。多谢 Pat Pat。 好，多谢，拜拜。 拜拜。 Yeah yeah yeah， 我仿佛有社交障碍，用装笑逃避和忍耐。看不清那位真心对待，别全马飞马飞马飞。旧装近皮开始进水，闭起双眼似有焦虑。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想喝酒，但家里剩一杯，难擦戒了毒也没变化，我需你不够，又擦。 有人话你可以开演唱会啊，指日可待啊，系啊，你自己拉几张凳去后花园，好似阿范虎咁，好似范虎咁， 啲胶凳仔系嘛？ 唔系你听埋，你睇埋，你听埋， 你睇 埋。 我话俾你听啊，你真系唔好俾我号 咩啊？ 你放心，你一定唔 会。我系赞紧你， 你又似你。 喂，我读少少点唱先。Elaine Amy Low， 佢话四月十号我爸爸生日，可唔可以点咗歌俾你听咧？吓 ，OK，Amy 爸爸吓。 好。另外仲有芬芬 call 噶吓，咁佢就话咧，佢系芬芬啊。 想補足咧，俾四月三號生日嘅妹妹就郭慧英生日快樂嘅、嗯。一家人咧喺 Paris 生活咧非常之愉快啊！仲有新成員啊 Rainbow 啊嚇，唔該曬三個節目主持人噶、嗯。 另外 Gordon 咧，佢點唱俾大家姐 Barbara 聽，佢而家病重入咗醫院，祝佢快啲好翻，快啲出院，回復身體健康嘅。唔、嗯、好意思啊，如果讀漏咗大家嘅點唱嘅話、因為我哋頭先玩得太癲啦，冇忽然間記翻係要讀下啲點唱咁樣嚇。 冇錯，咁啊另外仲有啦，阿 Wendy 啊嚇，咁佢就話咧今日女女咧就生日啦，想點唱俾佢聽。咁而今年一月咧都啱啱開始人生嘅第一份長工啊，過咗試用期啦，希望咧可以咧工作愉快、身體健康，日日都做一個風騷快活人。大家咁話。 電話裏邊有另外一位朋友咯，聽聽佢。 哇！呢、這個真係犀利啊！ 曾婆婆， 曾婆婆。 喂，两位主持好， 系三位啊，曾婆婆， 啊、 曾婆婆，你睇唔到我、啊， 仲有马小强啊， 佢匿埋咗啊， 系啊， 有三个啊，曾婆婆， 你哋又匿埋咗咯，阿李女士小姐， 系、 哎、 你好， 曾婆婆， 曾婆婆你好， 曾婆 婆 你好， 我睇到你嘅介绍咧，我同阿李女士讲好犀利啊，曾婆婆， 好犀利啊， 真系强人啊，你 系啊，斗士，斗士、嗯， 你可唔可以自己讲啊？ 我第一次鼻咽癌已经20年啦， 系， 因为咧曾婆婆患咗两次嘅癌。癌症系咪啊？ 系、嗯、啊，第二次都5年半咯。 系冇事嘅。 但系最近好似都有呢一个新冠肺炎喎，系咪啊？ 系啊。 嗯，咁所以话你即系战斗力好强啊，病菌嘛，就病菌输晒俾你。 我都系全靠我个孙女，我个孙女咧就系、是、由 B B 仔我凑大嘅。 嗯。 咁佢咧又系当刻啊，打第三针。 嗯。 就同我去私家医院度照电脑扫描，照完佢就感染咗啦。 嗯，唔紧要啊。 佢一日就好翻啦，跟住到我啦。 系。 嗯。 我发烧咗7日，瞓喺张床。 嗯都系佢照顾你。 12日啦，我瞓张床。 冇、事噶啦，不过 而家好翻啦，好翻啦。 就请咗7日假。咁啊，服侍我呢日日都真系仲犀利嗰啲私家护士。 阿孙女叫咩名啊？ 佢真系抵石噶佢。 孙女叫 咩名啊？ 陈慧欣。 陈慧欣， 欣欣， 叻叻啊！陈慧欣， 欣欣真系好嘅。 集团做厨房嘅。 嗯。 哦，好好啊！咁其实曾婆婆，你今年都好犀利，你已经72岁噶咯，系咪啊？曾婆婆。 系啊，我一好翻咧，我仲帮一个机构咧。我。捐啲嘢出去嘅，即系啲颈巾啊，即系冇俾啲公公婆婆噶。 好叻啊！ 我第13日一坐低起身，我就跟住只手要做啦。 哇！好叻，真系要拍手。 啱系啊，你真系好犀利。 系啊， 生命 斗 士啊， 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噶啦，嗰间机构。 曾婆婆有冇啲咩说话可以同我哋所有听紧我哋节目嘅人咧打个气？ 我哋啲后辈啊。 最好嗰啲有癌症嘅病人唔好气馁，一定要加油。同埋呢个病情嘅人一定要加油。最紧要有性能量就得噶啦。 冇错，同意啊！ 多谢晒，曾婆婆啊！呢个歌曲咧，其实都啱我哋香港人听嘅，因为而家咧疫情关系咧，大家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佢影响吓。咁但系我相信大家咧，只要凭住唔惊，好似你话斋勇敢。 仲有 系 我点唱埋我哋彩源村上水嗰个办事处，嗰位何小姐同卢小姐佢哋收听，同埋一位林先生。 咁你 俾佢好关心我噶。 咁咪好咯， 好咯。 你都咁关心人，咁啊人哋亦都关心。你咯， 大家都要关心啊！附近住嗰啲老人家， 冇错， 有帮手嘅就帮手。 佢哋好好噶，真系。 咁呢个歌曲都好有意思嘅，就曾婆婆话好中意 Leslie 噶，系咪啊？ 系咪啊？ 祈祷大家身体健康啦，个个都。 又要咁啊？咁我哋就拣呢一首张国荣嘅《共同度过》，好唔好？ 系。 多谢曾婆婆。好啊。 身体健康啊，曾婆婆。 我就系佢嗰啲 fans 嚟噶嘛。 哇，好彩 啊， 好多人都系。好啦，多谢曾婆婆嘅电话吓。呢个歌曲送晒俾听紧嘅朋友，共同度过。 大家都身体健康。 谁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曾在我的失意天，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 勇敢去面迎人生。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盼再可以在路途重逢着你，共去写一生的句子。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盼面前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痛于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凭我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谢谢你风雨内都不退，愿陪着我。暂别今天的你，但求爱火，活在你心内，分开也像同度过。 山姐的朋友多谢晒， 拉紧你。 没什么可给你，但凭大家去踢波。 我会努力的啦， 马小鹏， 马德勤， 写信回来啊。 多谢。多谢经理啊！ 你 去 南 去南洋嗰边俾心机做嘢啊，南洋。 点解要我去南 洋？我知你咩意思啊？ 挨女仔啊嘛，洗大饼啊嘛，俾心机啊、 哎！知道啦， 写信翻嚟啊！收到，好好。 好，再一次多谢大家今日收听咗呢风骚快活人啊！成个礼拜，因为大家满意，我哋又差唔多讲拜拜啦。 系啊，我唔知你满唔满意，但系我好满意、 希望大家喜欢。 我冇晒电啦。 系啊，冇晒电啦，真系玩得好开心、啊。 我发机又差电， 你个电池甩咗系嘛？ 系啊。 好，下个礼拜一再见大家，好， 拜拜。